我上市场上给你买烤地瓜去了。 三次两次请张郎是请你贵爹的事留在西厢，你们长在酒席前叫咱俩呀 快说那个感情妹呀，家具都白准备了。小花的刚沾包了， 小姑娘说声有贼了， 杨春就要打。 一看原来是公子， 小张郎， 你羊羔吃奶呀？ 我跪在了地呀。 你小白的像那个 那撒谎啊？ 也不知咱们的亲情 从何论呐、 啊？ 红娘。管来 姐姐 长啊， 时间长啊， 说多了嘴呀、啊， 红字丢了光家娘啊！ 哎呦我的天啊，心里话倒差味了，吃老亏了。舍不得打小红娘看过你我心服侍啊， 见此行的天不遮也躲到一旁啊，蟑螂你呀、啊、蟑螂你可曾记得 咱二人一块来到太湖石畔， 你 可以 熬起家常 两颗黄瓜秧啊， 五爷五的二号叶， 被银泼上茶。 二爷二的槟榔花， 两颗新鲜姜啊。 你要闻这药， 那个什么病？ 专治那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口不好，嘴角不强，哈喽气喘，五劳七伤。 你要这药这么灵，哪儿买的呢？ 我水一碗来， 要一碗呐、啊。 健康啊，中风啊你呀、啊， 将来好。 快看 母乡啊？ 我没找母亲呐、啊。 送我到门外呀、啊。 你瞅我， 我瞅你。 你难舍， 我难离。 难舍， 难舍，难离 眼呀。 啊、快回去吧，别送了，越送我心越不好受，快回去得了。 张郎你到的时候， 到了刚出土， 盈盈我盼你盼到， 霜打树叶黄啊， 白天盼你呀， 到夜晚， 夜晚盼到啊， 鼓打三更梆， 白天到夜晚呐、啊， 鼓打三更梆。 我朝天每日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辛亥十二个时辰。 咱们排个电报呢，你说还打不打钱啊？ 从大张郎， 你走后啊， 我一场大病啊， 病在了床啊， 一天吃不上 半碗面， 两天喝不了 一碗汤， 半碗面 一碗汤， 饿得前厅 贴后厅啊， 戴上手镯 戴不住， 手上戒指 吃晃灯啊， 未曾走道 走不动， 不活丫鬟 倒扶墙啊， 一步迈不了 半砖地， 两步还在 这个半山啊。 早 几步 哎呀不好 要打听了， 还同小花鞋 别做帮， 还帮做底儿啊， 别做帮 别帮 别不正当啊， 张先生昨天回来休息呀，才能正当啊。 哎呀你看人家感情咋那么深呢， 有心接着放下鞋呀、 快点吧小姐呀、红娘下书啊，等着正忙啊，快点吧， 转 回 来 全 到西厢啊。 哎呀这西厢咋那么好看呢， 西厢可真好啊， 都说西厢啊景色好，画布虚窗果然墙， 一片日气 当空照， 风吹鞭马 响叮当， 大门可闲 一副对 花花上联， 瞧下张啊， 上一联玉宫啊，秦书任 下联风来寒墨江山， 没有横批挂 快匾， 三个大字大西厢， 门上一副对儿， 花花上联敲下章， 上一联 庭有余香榭草正兰燕归树， 下联 脚别物唐诗进字翰门章， 横批上写四个字， 门纱斗牛贴中央， 一条门来走进去是屋里更比 外边墙， 紫乎天棚 在雪洞， 斗大方砖 把地掀， 八仙桌子带靠椅， 桌上摆着 小茶缸， 唐木 左右 扛子凉床 靠山墙， 墙上挂满 丹青画， 画下看 这墙画 十张啊， 他俩不会骑，哎，你说那是谁呀？ 家来求爱。 可惜那梁山伯是啥也不明白， 仔细点耽误老事了。 四一张有一群高高亮亮亮亮大了不是吗？ 那是一群马呀， 那马就是马呀。 哎，马这坡叫谁呀？ 少林寺 众和尚， 在中和路上 马蹄忙是 顶手绝缘 不一枪。哎帅征四方啊， 有一个白脸将军 可真白呀， 浑身上下 一大白呀， 坐下骑着 白龙马呀， 盔白甲白， 他长得更白呀，胜过那富强粉，这赛过那白马盖，这金喜又金赛，这金婆又金拽，这金拉又金拽，这金灯又金踹，这金丝又金来，这金扯又金白 啊。罗成吗？ 我说的这是白底下凉。 有一个黑脸将军 可真黑呀， 破衣衫上下 那黑呀， 坐下骑着 黑战马呀， 黑袍黑甲 黑头盔 呀 黑胡茬子 却黑的脸呐， 你说他咋 怎么那么怎么黑，还气死了程耀泰，这不让那锅底灰，这胜了那书房秘，这赛过那铁匠锤，这金钻金锤金拉金推金抬金背金晒金吹金 啊！你说的是张飞吗？ 我说的这是 啥呀？ 一场后院的大美工啊！ 在我 那个墙啊， 那墙又闪出 闪出花花掌啊， 有一个女子的在劝酒啊， 蔡文姬坐书房下别成章。有个女子怀抱琵琶骑马去啊， 招金出在赴北疆。 哎，有个女子长城奔， 千里寻夫小孟姜。 哎，有个女子多威武， 她怒来冲金上战场。 哎，有个女子腾空起， 那是茶汤啊，半夜凉。 哎，有个女子从天降， 七仙女里。 有个女子手里拿着芭蕉扇， 铁扇公主。 哎，扇不动美猴王 啊！哎，关吧这个墙。 哎，再望那个墙啊！ 大墙又闪出啊！ 哎，小花又发灯啊！ 黑身长一个马脑袋呀！ 那是马面蘸庙堂啊！ 黑身长一个牛脑袋。 火焰山上的牛。上方的石鸭娘啊， 黑身长一个木脑袋呀， 长耳大仙半月亮啊， 那人身长个驴脑袋， 是毛驴成精下山岗， 人身长个狗脑袋， 天狗吃月奔洞房， 哎，人身长个猴脑袋， 花果山上的猴子王， 人身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大闹高老庄， 那人身又长个猪脑袋， 猪八戒的儿子下壳郎啊。急急忙忙啊，走进书房啊， 看见公子张金飞呀， 摇头晃脑，闭目合眼，哈哈呀呀，稀里糊涂念文章啊。 我走到近前， 啊。能不黑吗？ 那也得说下黄， 中脸都下黄啊，拿了一盒海苔呀，我转过身来仔细看， 那是老婆牛里一个

走是江城，快去快去快去吧，姑娘呀，还挡着墙啊。 闹完哪有这么闹的，看罢时间明白了，这跟随红娘走出房，穿的月月来得快，来回扬扬女儿红妆。女儿叫唤怒冲冲，马路上开口大骂：小蟑螂，当初你搬来那白马将帮我母女，这安康不得帮恩把你请去你西厢，念文章换了文章，你不念思念终身太荒唐，相府不招赔婿，我你不嫁，贫家郎君这等洞房花烛夜，除非金榜